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264集，队伍之间的争执。整层楼没有一丝光线，连紧急通道的指示牌灯都没有。虽然电梯没关上，光线从里面照射出来，让他们勉强能看清方向，却由此显得更为古怪。踩在厚厚的地毯上面，行李箱拖动的动静几近于无。柳四忽然道， 那个法国人不见了。 三人回头，果然原本走在后面的乔治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翼而飞。凄厉的叫声从走廊另外一头响起，一道白色的透明鬼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远及近朝众人扑来。说是迟那是快，一道明光符从冬至手中掷出，在飞快的念咒声中，符火飞掠而去，直接与鬼影相撞，砰的一下爆出一团炫目火花，将鬼火撞得支离破碎，灰飞烟灭。但这还不算完，天花板、走廊地毯，甚至走廊两侧的房门、紧闭的房间内，接二连三地扑出无数白色的鬼影，身形模糊，却无不面目狰狞，獠牙尖利，一看就不是良善之物。柳四一边抽在地毯上，不单鬼影惨叫破碎，连地毯也瞬间出现一条焦痕。 哼，装神弄鬼！ 刘清波对这些魔物根本不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直接化被动为主动，踹开旁边最近的房门，身体跃上，长剑刺向天花板。黑暗之中，一道黑影在剑光下毕露无遗。对方见刘清波这一剑势不可挡，只得暂时躲开锋芒。但这一躲，却直接让自己沦为被动境地，被刘清波的伏魔剑一路追着砍，从房间逃出走廊，不得不出声大喊：“ 哎，我也是参赛者！跟你们开个小玩笑而已， 去你奶奶的！” 对方被追到走廊尽头，终于找到空隙，从身上摸出手枪，在半秒时间内打开保险并扣下扳机。枪声在走廊回荡，所有人脸色一变。刘清波侧头避开，千钧一发之际，子弹从他耳边擦过，但刘清波的剑已经递了出去，直接刺穿衣物，送入皮肉。血腥味淡淡的飘散出来，黑影跌落在地，连连惨叫。另外一头，冬至也已经循着鬼影出没的方向追到了紧急通道的楼梯口，长手剑直接把虚掩的门劈开，剑气横贯过去，直接将门后的黑影撂倒。没等对方将武器掏出来，长手剑倏而化为绕指柔，缠上对方的脖梗并寸寸收紧。 开灯，开灯！ 黑暗一片的环境骤然大亮，被冬至踩在脚下的人居然就是刚才跟他们同乘一部电梯的法国人乔治。一个红色头发的女人手中的枪口直接对准冬至。 放开他！ 你可以试试看，是你的枪快还是他先死。 不要开枪，放下，都把枪放下。该死，没看见我快死了吗？你们不放下他怎么肯松开我？ 乔治用手抓着缠在自己脖子上的剑，血不停地从边缘渗出，很快把衣领都染成了红色。红发女人跟另外一个年轻男人对视一眼，不情不愿垂下手臂把枪扔掉。乔治勉强扯开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们只是想跟你们开个玩笑，小小的恶作剧而已。你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吧？ 冬至终于松开剑，长手剑铮的一下又弹得笔直。他收入剑鞘，不忘在乔治想撑起身体的时候又往对方的胸口狠狠地踹了一脚。 你这黄皮猪！ 红发女人想冲上来，却被同伴一把拉住。 团长， 李寒儿等人从另外一条紧急通道奔来，三人都提着剑，一副气势汹汹赶来助阵的架势。可惜架已经打完了，不过多了他们三个，己方阵营一下子又在人数上压倒了对方。大家也许内部有些局语，但那绝不是表现出来让外人看笑话的。 面对怀有敌意的红发女人，李寒儿三个都没有发话，果断选择了站在冬至身后，一言不发，似乎随时可以出手。乔治刚想爬起来，就又被他踹了一脚，差点没背过气去，直接躺平在地上。 麻烦你收回这句话，不然你再骂一句，我就再踹他一次。就算他在这里失血骨多而死，那也是你们的责任。 冬至在龙神面前是乖巧软萌的听话宝宝，在队友面前可以装傻卖萌开玩笑，但红发女人他们都没有见过冬至的那些面孔，在他们看来，眼前的这个东方年轻人就像魔鬼的化身。红发女人依旧叫嚣， 我们可以杀了你， 看是谁杀谁。 柳四出现，手上的鞭子微微扬起，肃杀志气毕露。他平时话不多，但不代表敌人可以忽视他的存在。场面一时僵持不下，直到楼梯拐角有人叫起来， 我天哪，这里发生了什么？ 一名高大的棕发年轻人从上面走下来，后面还跟着两个人。乔治捂着脖子，很是虚弱， 快帮我止血。 没人搭理他，棕发年轻人后面的男人走出来， 我是法国团队的团长盖兰，你对我的队员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我要向组委会上诉，取消你们的比赛资格。 他没有像红发女人那样虚张声势或出言不逊，但语气明显更加具有威胁性。对方一双浅色的眼珠盯住冬至，几乎有种猎人锁定猎物的锐利，令人不由自主的心头一凛。可惜他遇上的是与他一样的修行者。 不好意思，我们也要上诉，我们过来参加交流，却无端遭到你们的辱骂和攻击。如果这种卑劣的行为就是你们欢迎竞争对手的方式，那么以后这种交流大会我们绝对不会再参与。 冬至不知道特管局会不会支持他，但反正狠话先放出去总是没错的。他指着脸色难看的红发女人， 你们不是最讲政治正确的吗？这个女人刚才辱骂的话已经涉嫌种族歧视，我会直接投诉她。对了，还有乔治，以后最好别让我们再看见，不然我会见一次打一次。 刘清波走过来，抖落剑上的血珠，对盖兰等人露出了极具轻蔑的一笑。 走廊上还躺着一个呢， 干得好。 掌声响起，一个金发雪肤的年轻女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边鼓掌还一边奚落乔治他们。 他们这种恶心的把戏在我们入住的时候就玩了一次，不过上次我们没能抓住这个混蛋。你就是冬吧？我是安娜，来自俄罗斯。 女孩说完朝冬至伸出手，棕发年轻人挠挠头，看了盖兰他们一眼，举起双手朝冬至他们走过来。 别误会，我跟他们不是一块的。我是这次美国团队的副团长，你们叫我威廉就好了。你们想上诉或者想打架都没有问题。不过这间酒店毕竟是无辜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能不能换个地方或者时间呢？还有刚才的地毯和门的损失，我想应该由最先发起恶作剧的人来赔偿吧。 乔治喘息连连，已经说不出话了。红发女人扶着他离开，盖兰阴沉着脸道， 先等我看看乔治的伤势再说。 说罢也跟着匆匆离开了。威廉耸耸肩对冬至道， 他们之前已经这样整过两支队伍了，包括安娜他们的队伍，但是我没想到他们这次会玩得这么狠。我听见动静赶过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抱歉。 对方是真的来得太迟，还是早早就来了，只是躲在旁边看好戏？冬至觉得是后者，不过他也无意去拆穿威廉。 没关系，反正得到惨痛教训的人不是我们。 说的对，强者总是无所畏惧的。祝你们好运。 他伸手想拍冬至的肩膀，冬至后退一步，他拍了个空，有点尴尬，但随即又笑嘻嘻地挥手跟他们作别，又爬楼梯回去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